记得当天我一张笑脸，你很想看见自拍的画面，日夜公演你面前，同游公园流连商店，直至我吻你方会入眠，陪伴我你会立即制食了烟。当这夜会面，我想拥抱你，你竟翻了脸，是我的双手力度不适当自然。何时开始完全改变，令我的优点从此再没贡献，全是缺点。在这天，什么都讨你厌，即使我走了，但我得你说一声再见。 流泪面，还用掉黑黑的眼线。